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 喂，嗰啲人 subscribe 我哋个频道先。 哦，系啦， 呢、次又讲啦。 嗱，咁啊，咁记住提醒翻啲听众咧，就冇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因为咧今个呢两个礼拜慢咗好多啦。上个礼拜咧，之前一个礼拜就7000嘅，已经而家先7300，就退步得好紧要啊。咁啊，距离我哋目标咧非常之遥远啊！要咁样搞法，唉，即系令到吓、主持又都冇乜心机做啊。咁啊， 所以净系得我同你， 净系得我同你。 系啊，嗰啲嗰两个就已经吓啊，冇乜心机，即系帮下手大家。 咁啊，系咧。咁啊，嚟紧即系如果大家都冇心机做，即系可能要停个节目，就停咗佢算数啦吓。咁啊，讲翻嗰啲。时事啦，嗱，咁啊，头先讲翻即系同呢个对我哋非常之影响大嘅国家叫中国啦，咁佢哋留落嚟香港嘅专才啊，同埋上面发生嘅事咁啊，都令到大家咧都会觉得 匪夷所思。 其实越嚟越接受到噶啦，初初都接受唔到噶，当你见得多嘅时候咧，你就慢慢接受噶啦。 英雄关键亦平生， 冇错啦。咁中汽集团当中汽集团真系 IPO 上市嘅时候，割喺度活摘器官，已经系一件好少嘅事啦，系咪都惯咗咯？系咪先？即系啲器官摘到周围都啲人都随街绑人去摘器官系嘛？咁样我哋咧要关心翻啲香港嘅事啦，毕竟我哋本身喺香港啦，系咪？咁啊，讲翻香港咧，就先讲呢个叫做咧粮油啊。嗱，粮油咧今日。就政府话要追佢哋嗰个追数啊，就话佢哋咧每人啊 can 攞咗93万，连埋出粮，连埋嗰啲预支嗰啲钱， 180几， 系啦，186万追翻呢两个人嘅钱。嗱，咁啊当时我哋都话咧，佢哋喺10月12号宣誓之前咧，其实佢哋都系议员嚟嘅， 系。 咁照计你冇佢系议员嗰一刻咧，你唔能够话唔出粮俾人哋噶。之后你话炒佢都好啦吓，你话剥夺啦，炒人鱿鱼啊， 冇理由攞得翻。 照计又唔可以攞翻嘅。如果你真系炒咧，你应该咧就 保钱 啦，起码咧就叫做一个月啦。佢未过 probation 啦，吓一个月就唔得嘅，七日啦，点都要俾翻七日嘅通知金啊。咁冇理由追人哋钱要扣后咁无良喎。 所以到最后尾都要去劳工处打官司。 其实系真系政府呢个无良雇主。是吧， 是 即是人哋你请啲人嚟返嚟做，觉得人哋唔合格，事完中觉得弹人哋中，喂弹中你就俾两嚿居马费呀、啊。 是啦， 咁 居马费居马费都屌你老母，整装费都要扣返人。 咪係啦，咁人哋攞咗钱去买 iPhone， 买咗呢个梁仲恒啊，就买咗五部 iPhone， 11部 notebook， 就买咗30几万。咁当然就大细咗少少啦，系咪？咁啊，据闻咧，其实都唔系净系佢哋嘅，有另外一个年青议员，比佢更加年青嘅23岁议员，据闻咧就有啲社运界朋友话俾我知咧，佢哋攞咗钱去买 叫做咩啊 ？PSV 啊，系嘛？嗰啲即系游戏机系嘛？好似系游戏机嚟系嘛？ 系啊，啊 类似嗰啲攞钱去买嗰啲。 应该 4 系嘛 ？PS 4啊？ 系应该最新系 PS 4 即系 4 系啊 ，PlayStation。 哦，咁啊攞钱即系攞嗰啲叫做。公帑去买嗰啲咧，咁唔知道真定假啊？如果系真嘅，你哋揾人回应一下我啦吓。咁啊，议员即系你话我哋选佢出嚟，咁佢23岁啊，需要打下机嘅系嘛？即系有人要去买 notebook， 咁啊有人需要打下机，或者佢啲助理需要打下机啦，轻松下啦，成日都咁闷系嘛？咁又无可厚非嘅，咁我哋都唔系话怪佢系嘛？ 系啦， 我哋都唔能够怪人哋嘅。咁但系政府做埋呢样嘢咧，我啊觉得。其实有啲不近人情啦，系嘛？你炒人又唔系人哋话唔做，系咪？咁你照计都通代通资金啊！你话要扣人哋后系嘛？连买咗嘅嘢都要交还。 表现唔好，你炒嗰啲要补七日啦。 系咯， 系你当佢表现唔好啫嘛。 系啊， 系咪啊？屌你谂下，佢签咗张合同，哦，原来你乜乜乜咁，你都系不符合劳工呢个法例，咁你都要补钱咩？ 所以我觉得唔系好合理啦。咁你话咧，佢可能有啲嘢买咗嘅要交还啊，部分交还啦，又唔可能全部交还嘅，系咪啊？ 即系买咗啲 iPhone 咪 iPhone 上缴咯， 最多系咁咯。 系咯，咁你装修费嘅冇办法啦，都冇咗冇咗。 系装修费冇办法噶啦嘛。咁你租地方嗰啲按金嗰啲冇办法俾人食咗啦，要塌订啦，系咪？ 系啦。 咁但系有个问题啦，政府咧佢话会采取行动，咁我想知道采取咩行动咧？佢会唔会揾啲收数佬去收佢哋数咧？ 喂，政府应该喎，嗱，因为咧政府有啲 执达理， 唔系执咩达理啊？政府有几个组织系嗰啲叫做亲政府嘅组织嚟噶嘛？一个叫十四 K， 一个叫和盛和，一个咧叫新义安，系嘛？可能加埋水房。咁有四个亲政府组织，呢啲绝对都帮到手啊！佢会唔会搵呢啲人上去淋下油啊？去梁仲恒屋企淋油啊？锁铁链啊？放火啊？倒嗰啲叫做倒嗰啲石，倒嗰啲叫做电油啊咁样吓？ 哦，呢啲应该都唔会 贴大字报叫佢还钱咁样吓，即系咧有啲红嗰啲喷油写住咧梁仲恒还钱，下低有下款立法会秘书处系嘛？会唔会咁样咧？照计人唔会嘅，即系吓、啊、政府应该都唔能够做呢啲嘢嘅，嗬？ 应该就唔会嘅。 呢个系。 不过而家呢个 我哋嘅良好唔系啊，呢个系你嘅良好意愿啫嘛。 不过嗱，由呢件事衍生咗有啲嘢咧，我从来都冇谂过咧， 系 会发生嘅。 系 即系好似咧，人死咗你就装住香啦，系咪？ 系。 但系而家咧荒谬到。梁振英都未落台，未离开，咁已经咧就搞大集会怀念梁振英咯。 哦，嗰个咧，好似叫做梁府治丧委员 会。系啊， 系嘛？ 系咪啊？梁振英，喂，人哋走咗，你都先至开欢送 party 啊？人哋都未走，成班人已经吓百几人，喂，仲有头有面、啊，曹宏威啊，呢啲喺晒度。 哦， 系啊，真系喂，讲开呢单嘢，喂，我真系对我哋。即系而家个社会真系有人情味到不得了，所以应该对梁友咧都应该攞翻啲人情味。 系啦， 吓， 我觉得太刻薄。 系啦，你睇你哋对梁振英嘅欢迎啊，人哋都未走，人哋未走，你已经吓、啊、开呢个欢送大会。有我爱 CY， 有冇食七啦？有冇食七啦？咁 喂，咁人哋真系我爱 CY 改埋歌词二次创作，系咁讲啊啊 ，Stand by you。啊！呢只咁嘅歌都唱得喎，大佬。 哇 ！Stand by 佢啊！ 系啊，大佬，你嗰啲真系，喂，大佬，两个 系 都系一个就唔连任，系咁可能系嘅，一个自己话唔连任啊，家庭为重，但系佢忙，佢都冇睇女，佢忙过未家庭为重嘅时候，梁振英 系咯， 出席任何会议，翻北京乜都系。 系啊， 哇，系， 其实好啱数喎，个女究竟个女咩事咧？ 我唔知啊，总之家庭迷众啦，同老师一样，退休嘅生活比未退休更加忙啊！准备退休啊，梁振英都系嗱谂住唔捞家庭迷众，就俾佢未以家庭迷众做紧嘅时候，仲勤力， 仲多嘢做， 系啊，冇错， 仲多活动。 所以我而家系咪我哋勾咧？我哋真系谂唔到， 系 对梁友真系使唔使咁穷追猛打咧？ 系啦、 啊，人都未死，咁快立神之牌要追思佢咯？咁系咪咁样咧？你哋咁爱 CY， 咁快就要装香俾佢咧？我真系咁，我就睇新闻睇到我人都好似傻傻地咁。 唔系啊，佢哋咁怀念 CY 咧，应该咧就效法咧我哋明朝咧一位叫做咧好著名嘅大臣。叫做魏忠贤，呢个著名嘅九千岁系嘛？ 系 帮佢咧就立生祠，未死都可以立生祠供奉嘅，系咪？最适合嘅地方咧就系贝鲁道，系嘛？ 点解咧？ 近梁振英啊嘛，贝鲁道，系咪？出到嚟有巴士搭，方便走，方便走，系咪？ 喂，大佬，分分钟到时派翻五嚿水啊！搭巴士啊，路人飞两蚊，有数位啦， 赚四九八啦， 四九八 系嘛？四九六只有两蚊来回嘛， 你 上落上一转落一转咪四蚊咯，系嘛？咁所以咧，其实梁振英呢班支持者咧，叫做有情有义，系嘛？但系咧，会唔会过分咗啲咧？做得人哋唔系死个家下。 咪咯，人哋都未走，咁快欢送，哇！真系讲到唱歌改晒歌词去到，哇！ 友谊之光系咪？改做友谊之光 系咪啊？你哋咁爱 CY 系嘛？千方百计吓，将佢把根留住，咁应该啊！你哋要积极啲啊，围堵中联办啊，大叫打倒共产党。佢因为佢哋咧要想办法，要令到俾压力共产党，令到咧共产党咧挽留 CY， 唔好无情无义。其实一样啫嘛。你睇一对梁友咁样，你睇 CY 家庭埋弊众，我上次做节目都讲啦，一啲都冇挽留佢，连慰问佢都，你个女点啊？死得未啊？几时死啊？如果做白金，做几钱俾你好啊？有冇棺材身？你连啲咁简单嘅说话都唔问， $11啦，白金单数啊嘛，单数唔系好顺就$11啦， 系咪啊？好似佢哋咁，你咁爱佢，咁你哋系咪应该同佢做啲嘢咧？啊！反映俾中央聽，即係曹宏威，即係你啦，呢、這個靈異學啊， 應該咧就上書中央嗱。香港咧學以前嗰啲叫做咩咧？即係嗰啲叫做萬人報係嘛？即係咧 百家報、百家皮， 話百家皮將屋企嗰張棉被攞出嚟，就一張薄一張織埋佢，跟住咧就將呢啲被咧就送去送上書，送即係用人手拎去北京。跟住咧就喺天安门广场展示，我要 CY 连任，系咪？好似法轮功咁样包围中南海， 系啦，跟住自焚张百家皮， 系啦，跟住自焚，咁咧就逼中央咧就将呢个特首挽留，系嘛？咁样佢都做唔到咧，我觉得佢哋唔系真心， 真系 唔系真心嘅，佢哋志在咧去礼宾府又吃又喝嘅啫，系咪？一定有着数嘅，一定有五嚿水嘅，咁所以咧，我觉得 但徐宏威唔止值五嚿水喎，那个朵都。仲有啲政協委員喎、 啊，咁但係事後派五百你佢，你估你收唔收啊？佢都要代㗎， 啊，都過冇啦，開工 啊，係啦，我只不開工利是啊，因為林記都要錢啦、啊，你有冇人派飯盒咁 cheap 㗎嘛？ 係啊， 係咪？咁你夏姨，你幫阿夏姨做完場戲都有一個飯盒攞啦， 係啦、啊，冇錯冇錯， 咁佢哋好正常，即、就、係、是、我覺得呢樣嘢咧，可以叫人間有情啦，但係亦都可以話咧，佢哋嗰個咧未必係真心咯，係咪？即是他们不够挽留 CY 行动做得太少。 都可能是。但不是因为始终都是挽留得太劲的话又怕中联办不喜欢。因为现在已经有叶柳和这个林郑了嘛。 嗱再重申返林郑、 啊。新欢旧爱好难处理的。 根据12月15日出的资本一周。 大肥黑星。 大肥黑星。根据这个往绩呢这个林郑是真的如我所料出不到集。嗱因为呢 ,12 月8日资本一周就说梁振英势连任相争冇运行。跟住呢 ,12 月15号呢就上个礼拜呢就礼拜几日唔记得啦。佢哋呢就出咗个林郑系 Plan A, 是吧 大撚镬啦。咁大肥呢就输硬你餐。就。 咪赢输我都请。啊我唔系好似某人咁样因为我真系睇佢唔起。啊。 咁多谢你先啦。都食硬你噶啦，因为你杨先生请，但有个问题，有个问题就系咧，我觉得曾俊华系酝酿一啲危机嘅。点解咧？嗱，我嘅解读系咁嘅，上面咁耐咧都唔批准佢辞职，因为上一次有类似嘅情况咧，就叫做唐英年两日就俾佢辞职啦。今次咧，今日星期一，佢系上个礼拜一辞职嘅，今个礼拜一都未公开答应佢。咁啊，嗰、那个叫做范徐丽睇出嚟。解话啦，就话诶，上面开嗰个中经会啊，乜乜乜啊。 系你范徐丽，但系佢长头草嚟嘅啫嘛。 系啊，佢 而家睇紧边啊，又冇得失你曾俊华，又支持林郑，跟住咧又俾机会叶柳。 系， 其实佢系长头草啫嘛。 系啊， 佢讲任何说话， 其实佢都未知上面系 系啦 点取替，佢唔知嘛，我知嘛，系咪？我都话咗俾你知啦，即系我分析嘅系咁样嗱。对于梁振英咧，上面咧系换人咧，就系、是、想缓和翻香港局势。你哋讲噶嘛 ，anyone but CY 嘛， 我咪唔俾 CY 你咯。 叶柳咪唔系 CY 咯，系咪？嗱，呢个第一点啦。当你系，就算胡苏贞都唔系啦，只要换人唔系梁振英就得啦。 系啦。 咁但系有个问题，梁振英嘅路线咧，上面既然换得梁振英，系唔会俾林郑出嘅。因为你本身就是梁振英路线嘛，他一定找一个呢不似梁振英而是走回梁振英的路线 的。应该这样讲啦，即是西环啦，是吗？就现在 CY 失势，张晓明失踪，咁再加上呢他们成条拉他两个二为一体的，就是梁振英和张晓明的二为一体。当梁振英都没运行，而家西环当官嗰啲一样冇，包括董建华在内，所以董建华咧红抱阿林郑咧，可能系死亡之吻都未定， 绝对系死亡之抱。 嗰下絕對係死，因為咧董建華要扶嘅人一定上面唔會要噶啦，因為上次你老點咗 梁振英， 唔係老點咗習近平一鑊噶啦嘛， 係啦， 喂，依、這個其實欺君之罪嚟噶，董建華係要剝皮噶，如果係古代啊，喺明朝啊，係董建華絕對要剝皮，係嘛？所以咧，我覺得林鄭係冇乜機會嘅，但係而家有個暗湧，就係連已經七日啦，今日一足足一個禮拜，上面冇任何表示。个会开完咧，系咪？第一、第二，今个礼拜梁振英同林郑都会上京述职，我觉得佢好大机会系会拖到梁振英同林郑上面做完晒嘢，落翻嚟香港之后，先至会拣一个日子，系总之拖佢好耐好耐，甚至乎可能拖佢一个月，先至话批准嘅辞职。咁会带动带出啲咩信息呢？唔系你，唔系俾你同我知嘅， 系 俾嗰啲千二个。亲共嘅其中有八百几个亲共选委知道，上面唔系话百分百支持胡苏增加，佢哋咧系想营造呢个嘢样嘢，我觉得其实系帮叶刘做紧势。点解咧？而家单方面咧就系绑住胡苏增双手任佢哋两个打啫嘛。 系啦， 而家 边个？ 而家公开出嚟参选嗰两个，叶刘同埋呢个叫做 胡国兴。 都是抽这个叫做曾俊华的水的。 因为曾俊华呢就好像毒哑了咁。因为他现在呢他辞职，他们上个未派，他未知中央的动向。变了个不可以开口讲。 他不讲得嘢 咁。咁任你在这里抽。 冇错啦。 但是问题就是他家底厚嘛。他民望高嘛，家底厚。咁我话如果他当他是 CY 的迎难而上，你不批给我啫。咁我既然第一次信你，焗你死啦。 是啊，你这个有个问题啦。因为呢胡苏增呢他不是一个强人。本身他的势不强。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要解读中共呢，你要由他的角度去看的。中共要揀一个人出来呢，他要压得住场，胡苏增太能。这个是问题，我是看出这个重点呢，他第一他太能。上面有机会不要他都未定的，现在再看回。所以我觉得有暗涌就是有暗涌。 我这么说，我觉得上面呢这一次呢真的放软手脚，是被你们自由搏击，看哪个怼冧哪个。我想分分钟呢，我 自由搏击就不会绑着胡苏增双手了。 哎，他未绑啫，他其实未绑未松啫。或者 几时松？我觉得要绑一个月都差不多。 好像他这样讲，一早要 DQ 梁振英，咪一样被梁振英玩到最后尾先至自己嗌唔到。 唔系喎，梁振英咧，佢嘅 case 咧系因为佢要保住个面，你唔能够而家叫佢即刻下台。 唔系啊，一早可以叫做成个中联办啦，梁振英炒佢唔系叫辞职，但系即系话俾你听，一早俾晒 tips 嗱，佢唔会搞噶啦，甚至连张德江啊揾阿周融上去嘅时候，其实喂。落咗命令你哋咁样，我唔相信習近平係控制唔到呢啲嘢。 其实我觉得呢係两件事令到習近平要即刻要梁振英消失嘅啫，收皮嘅啫。就係、是、DQ 多嗰四个议员同埋你周融上去。一个你将香港已经搞成咁嘅撕裂呢，你仲叫班义和团上嚟。表扬呢班义和团好明显係触动到上面嘅神经。上面就係讲一个習近平嘅啫，冇第二个㗎啦。所以呢習近平係要落order要你梁振英即刻收皮。肯肯定是如果有特使呢回事，就是習近平派落嚟嘅钦差。 啊，跟住 你做错嘢，而家唔捻准你捞啦，你出嚟谂呢个藉口。如果唔系咧，就要你自己落台。 跟住张晓明就北上啦。 张晓明上去咧，佢冇噶啦，身不由己噶啦，佢都冇运行噶啦。迟啲好大机会咧，就调走张晓明，就调去啊贵州啦，啱晒佢啦，活摘器官系咪？调去贵州做省委书记啦。 俾个经济增长点啊，俾佢统领。 系啦，俾个基数低嘅地方慢慢爬上嚟，系嘛？嗱，咁所以我喺度解读咧，而家其实叶刘机会好高啊，因为咧佢系唔会放呢个林郑月娥出闸，亦都拖住你出咗你入咗闸，但系咧又唔打开闸呢个胡苏增，有机会绑你成个月噶。等林郑同埋梁振英翻落嚟香港之后，先至会松绑。咁老实讲啊，叶刘日日打你，出嚟日日曝光，跟住咧最大问题系乜嘢呢？你其實胡蘇則不是無懈可擊的。為什麼呢？我們都批評了很多年， 你以前支持的組織批評了他好多年的了，由11年開始打小人要他派錢，年年他都不能派，到了2年直情就將錢放在一個這裡拿個基金，那裡整個基金，就將錢放在那裡，就說香港沒有錢， 即是好像小藍領那樣，錢要塞皮鞋底， 是的、 啊、那個皮帶那裡又有個 小暗格， 是的，到了這個暗格、啊、收埋了錢、 啊、就後領後領那裡有錢，後領沒有又有， 是的，就告訴人知沒有錢，咁咧，呢、這個問題就係、是、啦。其實咧，而家叫做葉劉淑儀咧，係氹到好多中產 buy 佢嗰套喎。因為咧，你話做工程有啲咩人得益啊？李大斐可能得益啦，我冇得益。做中香港嘅中產，我諗100萬人都冇人得益。你做工程關佢咩事啊？你除非開工程公司，除非你做地盤啫，係嘛？ 哦，咁唔係嘅，咁你樓價升咗啊嘛？ 樓價升咗唔關工程事噶嘛？嗰個係另外一方面嘅，即係你去起港珠澳大橋，嗰、那個係好間接、好間接嘅原因。但係最緊要係令到好多人都冇得益噶嘛，係你啲建築公司賺曬啫嘛，係嘛？所以咧有個問題啦，政府依幾年嚟淨係做依樣嘢啫，其他乜撚都唔做，即係咧冇攞錢去刺激經濟。香港有30000多億嘅儲備，係全世界冇可能有咁有錢嘅，人哋係舉債嘅。你香港咁穩陣嘅地方，你去舉債咪兩厘、三厘可能咧借俾你，係咪？根本你唔需要收埋咁多錢喺度嘅。所以咧，喂葉劉佢攻擊依樣嘢咧，中到好多人嘅，好多中產 buy 佢嘅。所以咧，我覺得嚟緊咧嗰個形勢會逆轉嘅。共产党就讲到你胡须争，哦，啲民望同叶刘差唔多，咪放你咯。咁咧就等佢哋两个叫厮杀，其实都系投咗向我，呢、這个系我解读，已经系投咗叶刘嗰度噶啦。你从即系而家嗰个评判吹紧黑哨，你胡须争就绑住双手上到擂台俾人哋狂打，你又冇得还手，你起脚，你个鬼仆啊？吓、啊、起，净系可以起飞脚啊？喂，你手俾人绑住咗噶，所以冇噶。我系睇我个分析系咁样。所以嚟緊咧，好大機會真係葉劉做。嗱，咁我哋分析翻咧，葉劉其實係咪衰佢哋胡蘇貞咧？ 唔係， 一定係，一定係， 都唔係嘅， 一定係衰過胡蘇貞啦，唔使講啦，係嘛？起碼咧，但係佢有一樣咩喎？佢都係叫做面對群眾嘛。 我唔係覺得阿葉劉衰嘅，佢只係講個事實俾你聽，23條立唔立？其實立咗噶啦，你而家釋法度屌你老味！都话你可以 DQ 啲议员，其实就已经系国安 衰过嘅，衰过23条啦。 不过你叶刘嗰个格真系衰，秒嘴秒舌。 唔系佢咧系真系衰嘅，佢一定衰过胡素贞啦，唔使讲噶啦。问题咧有一个人衰过佢嘛，就系、是、林郑嘛。 林郑 真系，所以好彩，佢一定系唔俾出闸嘅。呢、這个我够胆讲啊，一定唔俾出闸。所以咧，香港人咧 仲有两个礼拜知啊， 衰唔晒。你估上到大陸翻嚟，你夠膽辭職啊？一定唔夠膽辭職啦，因為有個問題就係、是、咧，你梁振英做咗一樣嘢，令綁住咗中央嘛，唔可以林鄭辭職啊嘛。你梁振英講過啊嘛，佢辭咗職之後，胡蘇貞辭咗職，你林即係梁振英即刻出嚟講啊，財政司辭咗職啊，對於政府好大影響啊。咁辭咗財政司已經好大影響啦，再辭埋個政務司啊，香港咪癱瘓？你自己講嘛嗰番説話， 梁振英已經係佢講冇曬能量啦， 佢嗰步唔係啊，佢一個步棋就好似叫馬腳咁封撚住咗中共唔可以啦嘛，所以係唔能夠俾林鄭月娥出閘噶啦，係你自己封住，但係佢係咪真係咁戇鳩咧？唔係，因為林鄭月娥根本冇出閘嘅餘地。仲有一個問題，你有冇睇一樣嘢，就係、是、林鄭未辭職，胡蘇貞都未宣布參選啦。但是葉劉和胡官只是攻擊胡蘇貞的， 是啊， 沒有攻擊林鄭啊， 因為他知道不行啊， 因為林鄭沒得出閘嘛，因為大匪你就被那個資本一周燈死了嘛是不是他們兩個人都知道林鄭不是對手，他都不會出閘，你攻擊什麼，當然攻擊過會出閘的啦，不過不是現在出閘，遲些出閘，所以我的分析嚟緊的就是三個對的啦，但是胡國興入不入到閘呢，要看泛民，泛民会唔会将嗰啲票俾佢，等佢又集落去搞局嘅啫。如果佢入去搞局咧，就好大机会真系同呢个胡官同埋胡苏贞咧就分 到。佢分到票都冇用，因为咧嗱，我咁讲啦，如果四个都入闸嘅话， 系 咁啊，泛民咧就有话事权，因为佢咧就系、是。关键少数， 但系佢唔会俾你四架斩啊！ 系佢如果佢单打独斗咧，就你泛民支持边个，边个都扑街，因为佢哋先至系强势。只要唔系 CY， 譬如佢揾林郑出嚟选又好，即系当啦，揾叶刘出嚟选又好， 對你胡蘇貞，胡蘇貞如果泛民一臨票落咧，咁就呢兩個是打一個贏噶啦，因為冇必要。 佢上面唔，因為咧最大問題，你泛民支持嗰個咧，中央係唔信嗰個啊嘛。調翻轉頭，你咁中支持胡蘇貞，你咪即係送死亡之物俾佢啫嘛。 系啦， 所以有个问题嘅，而家啲人个个都即系，因为胡苏贞做咗好多嘢，系去讨好香港人啊嘛，去睇曹新如打拳，香嗰、那个嗰、那个香港对大陆嗰个足球入外围赛，佢又去入场打气，系嘛，做咗好多讨好香港人嘅嘢，你估上面睇唔到咩？佢系知道嘅，问题就系你香港人越掰嗰、那个，人哋共产党就越不想俾你嗰个做，尤其是你泛民，你泛民真系拥抱胡苏贞，咪俾胡苏贞做咯，佢咪而家做啲嘢出嚟。将你胡苏贞个影响力减低啦，系咪绑住你手脚先？ 系啊，绑晒手脚， 俾人打一个月先啦。 系啊， 所以 而家咪日日抽你咯。 系啊， 但系你胡官，你睇下叶刘都冇将你放在眼内。 哦，系啊，佢唔会抽胡官嘅，因为冇今日需要嘛。 系啊，林郑得唔得？即系出唔出嚟选到啦？林郑都冇将你胡官放在，佢知你唔得，呢系假嘅呢、這个。 系。 林郑都冇啊！佢林郑咪出嚟又系抽胡苏贞， 系都系嘅， 啊！即系林郑其实心知肚明，因为我就一系叶刘两个是等一个，我哋嘅对我哋对手就 系胡苏贞， 胡苏贞， 但系已经拣定咗叶刘噶啦，林郑唔会俾你出闸啦，信我啦。 好，再两个礼拜， 几多个礼拜都系咁讲啊，唔会俾你出闸噶啦。一定唔會俾你出閘嘅。嗱，咁我哋即係分析翻香港嘅政局咧，其實都係覺得咧嚟緊就係咁樣行噶啦。因為上面咧其實要個路線咧，坦白講，你揀葉劉係咪一定係強硬咧？佢都有向中間擺過去嘅，即係擺翻中間少少，冇梁振英咁強硬嘅。你講佢有講啲經濟政策啊，講房屋政策乜都好啦，佢都係行翻少少香港人嗰度嗰邊嘅，唔會話完全去曬，因為佢始終都係即係嗰個好撚扮曬嘅啲港英餘孽啊嘛。系嘛，都系喺半山住咗好耐嘅人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嗰套咧系一定唔系梁振英嗰套嘅，反而林郑月娥就系梁振英嗰套，佢亦都唔会面对群众啦。 林郑比我话俾你，林郑比梁振英更扑街， 我系绝对系， 因为 佢个佢话噶嘛，官到无求，胆自大，佢个胆咪够晒大啦，因为佢觉得我净系要求上面啫嘛，唔捻使求你班捻样啊嘛， 系啊，全部都系敌人，佢而家根本上就系冇。当任何人放在眼内嘅，系啦，佢净系目，净系得我嘅啫。 系， 我为香港做好多嘢，梁振英都唔够胆讲，但梁振英知道佢自己做紧啲衰嘢，不过佢无耻啫。但系咧，一个最捻衰嘅人就 系 林郑，佢觉得自己做啲嘢啱捻晒嘅。 系， 我系啱晒你啲人唔识欣赏我啫。 系你， 包括中央唔识欣赏我添。 系你啲人，即系误会佢嘅啫，佢系为你好嘅。呢样系最衰嘅啦， 即系蠢人唔知道自己蠢系最可怕 的。因为我听好多公务员对我哋讲咧，佢话咧林郑系真系衰嘅。反正叶刘咧，公务员嘅评价对佢唔差嘅，即系好多公务员喺度讲咧，话佢个评价系几好嘅。 所以咪香港都未有公务员票， 系啊， 冇商家佬票，但系有公务员票， 系 吓呢个事实嚟噶嘛。 咁啊，呢个政局咧，我哋觉得咧，即系嚟紧应该会宽松翻少少。因为佢可能都会着重翻经济方面多啲，但系咧嗰个政治方面咧，我觉得 DQ 完嗰个两个粮油之后咧，嚟紧嗰四个就应该冇事，咁啊令到香港人要松一口气 啊！唔系最大问题就系你唔好理啦，即系如果啊胡苏贞或者叶刘，即系唔好讲林郑，林郑系一捻样嘅啫，呢两个是但做啦，即系我哋唔好考虑，即系净系分析件事啦，起码佢个班底。唔会太左，起码唔系张志刚啊、邵善波啊、 陈茂波都系啊， 系啊，陈茂波呢啲人啊嘛，系咪啊？同埋叶刘做智库搞新闻党，佢咩人物都有啲嘅。嗰啲人如果掰佢嗰套，或者咧捧佢嘅话咧，都会有啲人落水做嘅。而嗰啲人咧，你可以睇到嘅，佢手头上嗰班人啊，即系除咗有容海恩呢啲咁低能白痴之外。佢本身手上係有幾套人可以用嘅， 有盛志文啦，係嘛？ 係啊，真係噶。 盛志文， 盛志文都係一個天才嚟嘅。 啊， 你嚇、啊、你即係好似啊史太祖啊呢一類人啊，係咪啊？即係唔使下下屌你老咩就要李國章啊呢啲撲街出嚟，係嘛？史太祖起碼俾人哋即係。 都接受到啲嘢， 即系容易食到落肚啊！ 吓、啊，都接受到佢嘅，唔会话完全唔 buy 呢个人嘅。系，即系老实讲啊，而家又咁快又一分钟啦。喂，咁我哋 啲话题未讲完㗎喎。 我哋第三节啦。 我哋第三节继续啦。好。